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当然是和世界杯有关的。在世界杯的赛场之外，来自全球的热情球迷呢蜂拥而至，他们也纷纷称赞本届世界杯组织的高效和有序。而球迷们也是脑洞大开，选择以自己的各种方式赶往世界杯赛场。那么有哪些非常方式呢？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就要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然后在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美国星巴克公司宣布的将会取消一次性吸管，转而用替代杯盖和可持续的吸管。好，一起来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说起俄罗斯当然是眼下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足球赛了。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俄罗斯有200万的外国球迷来访。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开赛之后呢，一直在俄罗斯观球，他曾经多次对俄罗斯的组织工作和组织效率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本次世界杯，俄罗斯方面为外国球迷来俄罗斯看球提供了大量的便利，而这样的便利呢，是过去不能够想象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球迷，他们以自己的非常方式赶往俄罗斯的赛场。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曾经介绍过啊，就有一位中国的骑士呢，以骑马的方式来助力世界杯环游俄罗斯。那么还有很多球迷呢，以自己特有的一种方式赶往俄罗斯。下面我们就一起走入本周我们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联合举办的双城之声节目，来听听我们的合作伙伴卫星社旗下中文广播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为您介绍那些以非常方式赶往足球赛场的热情球迷。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本届在俄罗斯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已有200万的球迷来访，几乎每位的球迷都认为这场世界盛会组织的相当完美。确实，从前从未有过外国人来俄如此方便，球迷的护照可以代替入境签证，凭门票可以免费乘坐各类型的公交和城际列车前往赛场。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偏偏有一类人已经厌倦了舒适和便利，他们觉得生活没有猎奇就没有乐趣。本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我们将为您介绍那些通过非同寻常方式赶往俄罗斯赛场的球迷们。 德国的弗西海姆市距离莫斯科差不多2500多公里，不管怎样，这个距离都不是一个小数。但是通向远方之路并没有让这座城市的70岁的古比尔特·维尔特畏惧。这位退休老人开着拖拉机来到了莫斯科。如果说仅仅是开着拖拉机也不算什么大事儿，但是令人赞叹的是，他开的拖拉机比他自己还要年长12岁。驾驶古董级的拖拉机并不容易，但是各种困难并没有让这位德国球迷却步。要知道，在退休之前，他曾经在奔驰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了近30年。维尔特在拖拉机后面挂上了一个类似于啤酒桶那样的拖车，上面写着莫斯科你好的字样，桶内设有装着电视的小房间、桌子和睡觉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小型淋浴室，一切应有尽有。 足够在俄罗斯球赛期间无需住酒店而享受闲适的生活。 据维尔特向记者们介绍，拖拉机平均时速是15到20公里每小时，一天行走距离不超过100公里。老人从5月中旬开始旅行，正好赶在开幕式前到达。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为他专门拨出了停放农机的地方，一路上他并不寂寞，取名为维基玛的达克斯狗陪伴着他。俄罗斯的公路让维尔特相当满意，他说公路可以与德国的相媲美。俄罗斯的警察叫停过5次，但是仅是为了合影留念。这位德国球迷指出，他很早以前就想亲眼看看俄罗斯，世界杯球赛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而华裔人士李晶更是本没有必要到俄罗斯，因为这位同胞在莫斯科已经生活了20多年，甚至他还拿到了俄罗斯公民身份。李晶旅行的目的是看一看举行本届世界杯赛的城市。像本期节目其他主角一样，他选择的是骑马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李晶所选的马匹是在北高加索获赠的卡拉恰耶夫马，他和他的这位四腿朋友已经走过索契、顿河上罗斯托夫和伏尔加格勒市，计划行程还有萨马拉、夏诺夫格罗德和圣彼得堡市，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北极的摩尔曼斯克市，总里程超过6000公里。李晶于4月份出发，计划在10月结束整个行程。显然有些举办世界杯赛的城市在他到达的时候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他对此并不在乎。 据李晶介绍，马是他唯一的移动方式，而帐篷则是唯一挡风遮雨过夜的处所，能否吃上热饭是随遇而安的事情。李晶指出，他已经习惯这种斯巴达克式的生活条件，而且有相当多的骑马经验。他说， 这是我第三次骑马旅行，我第一次骑马旅行是2007年到2009年，从那个巴士吉尔斯坦，就是乌法北边大概200多公里吧，叫 Nifty Camp， 从那个地方出发到北京，经过西伯利亚，从那个满洲里入境，然后东三省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嘉峪关。那一次是前后是20个月，走了12000公里，一共是52次、 哦、真厉害。 那第一次，第二次是2016年的11月到2017年，也就是去年的8月，9个月的时间是走完了黄河，从那个黄河的入海口东宁到黄河的源头。 33岁的阿根廷人马基亚斯·阿马伊，在5年的时间里去过37个国家，他骑自行车走过了8万公里，堪称奇迹。这次他又骑车来俄罗斯看世界杯赛。马基亚斯的坐骑是老款的自行车，上面悬挂着各种物件，在俄罗斯球迷中他是最富有激情者之一。早在2013年，他还是阿根廷西部圣胡安市药厂员工时，他就曾骑车到巴西给2014年本国联队参加世界杯赛助阵，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巴西球赛后，马基亚斯告诉家人要继续旅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俄罗斯。马基亚斯用了2年的时间在中南美洲骑行，然后乘坐飞机到了欧洲，再之后从马德里到俄罗斯一直骑行到达目的地。 据这位阿根廷球迷介绍，在俄罗斯让他感到惊奇的是普通人的开朗与坦诚。马基亚斯举例说，他穿过边境后到过一个小镇准备买水，但是很少有地方可以把欧元换成卢布，这时当地人不仅像亲人一样邀请他到家里来，而且还给他准备了各种路上食用的美味。另外，马基亚斯喜欢的金发碧眼美女在俄罗斯也非常多。这位不知疲倦的自行车旅行家高兴地指出， 沿着伏尔加河驾驶帆船到达伏尔加格勒市的英国球迷格莱姆·肯特斯里在伏尔加格勒体育场观看了所有的4场比赛。这位著名的商人和慈善家驾驶的白色帆船名称是 Shelley 号， 他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指出，他来俄罗斯是为本国球队助兴，在球赛后计划继续在伏尔加河上旅行，然后到达阿斯特拉罕参加伏尔加河下游杯赛。 他说，我的很多熟人都把去俄罗斯旅行看成是奇怪的想法，英国所有报纸都写俄罗斯负面的东西，实际上所有这些有关俄罗斯人的坏消息都是胡说。俄罗斯人友善而且好客，我多次到过俄罗斯，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有意思的是，英国球迷格莱姆·肯特斯里的帆船从多瑙河到伏尔加河一路前行，成为第一艘穿越将半岛与大陆连接起来的克里米亚大桥的帆船。巧合的是，它是在普京总统为大桥开通揭幕前一天实现的。世界杯赛在俄罗斯举行，那就应当乘坐俄产汽车去。也许冰岛球迷格列达尔·永松和克里斯·基亚尔坦松在选择出行工具时这样讨论过，他们乘坐的是苏联产的蓝色拉达越野车，上面涂着冰岛国旗的红白两色。这辆二手车他们是在一家当地的旅游公司举行的抽奖活动中获得的，其行程已经超过了10万公里。 这辆车的历史非常有意思，苏联曾在冰岛购买鱼产品，采用的是用拉达越野车易货的方式，当地人非常喜欢这种耐用而且通行能力强的越野车。苏联解体以后供应都中断了，但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此类型的车型在冰岛大街上穿行。格列达尔·永松和克里斯·基亚尔坦松驾驶到达了莫斯科的就是其中的一辆。这两位好朋友原计划在世界杯赛后将这辆车在俄罗斯卖掉，然后乘飞机回国，现在他们又改变了主意，还是让这辆拉达车与我们同行，留作我们对俄罗斯热爱的纪念。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在世界杯期间以各种非常方式赶往足球赛场观赛的世界球迷。随着比赛的日益激烈，世界杯给俄罗斯的旅游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而俄罗斯旅游部门相信这推动力在赛后仍将持续强劲。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俄罗斯联邦旅游署署长萨弗诺夫5号表示，世界杯结束后，俄罗斯将接待更多游客，据初步统计，其增幅将达 14% 至 18%。 本届世界杯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等11座城市举行，在一个月的赛程中，赛事承办城市目前共接待外国游客290万人，其中圣彼得堡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0%， 加里宁格勒和叶卡捷琳堡的游客数量更是达到了去年同期的10倍。据俄官方统计，11座赛事承办城市的酒店入住率是去年同期的2至3倍。在此期间，萨兰斯克的酒店入住率达到 100%， 莫斯科的酒店入住率为 98%。 在加里宁格勒和叶卡捷琳堡，该数据也达到了 97%。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告别了俄罗斯，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乌克兰。我们说说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中美间的贸易摩擦使得大豆的进出口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中美两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竞争格局来看，农业是美国对华出口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对于美方7月6号加征关税措施，中方不得不宣布呢，受此影响，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将加征 25% 的关税。这也使得美国大豆的进口成本每吨将增加700到800人民币，这比巴西大豆每吨要高出300元左右。在这个消息影响之下呢，全球其他国家也已经在摩拳擦掌，纷纷准备替代美国大豆来向中国出口，比如像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等等。而其中乌克兰被称为是欧洲的粮仓，中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农业合作大有潜力。好，我们来听报道。 近年来，乌克兰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超过6300万吨，出口量近4000万吨，是世界第3大粮食出口国。2017年前11个月， 中乌农食品双边贸易额超过10亿美元，品种包括大量的谷物、油料，也包括菜籽油、某些乳制品和肉类。乌克兰大豆的年产量约400万吨，一半以上用于出口，去年出口到中国的不到2000吨。乌克兰正在与中国开展积极合作，拓展出口产品的种类，增加出口产品的份额。 Наши многи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сейчас задумались 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сои,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на сою есть большой спрос,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огромном рынке Китая. Поэтом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интерес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рынке будет, или китайцы узнают, что есть еще и украинская соя, я думаю, что спрос на нее будет расти, украинцы будут ее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больше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если будет это рыноч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乌克兰工商业界人士期待能够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展示乌克兰的农业工业潜力，为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提供新的动力。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为什么乌克兰被称为欧洲粮仓，让我们增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乌克兰有着欧洲第二大可耕地面积，坐拥全球四分之一的黑色沃土，最厚处这个黑土可以达到 1.6 米，全国的气候条件、降水条件良好，没有严重自然灾害，产量稳定，所以农业呢一直是乌克兰的支柱产业之一。即便是在2013到2014年，因为一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给乌克兰经济造成了 GDP 的负增长，但是农业依然是呈稳定和快速的增长态势。2016年乌克兰出口农产品占了全国农产品的 25% 左右，目前我们中国消费的 90% 以上的葵瓜籽油就来自乌克兰。而乌克兰农业对于外资的开放程度也比较高，但是现在乌克兰前十大粮食出口企业中半壁江山的都是美欧的大型粮食贸易企业，其粮食出口量占据了乌克兰粮食出口总量的 45%。而中国企业和乌克兰的农业合作开展的还比较晚，目前呢占据乌克兰市场份额大约是 8%。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塑料的减量和循环利用已经成为了热点话题。在欧洲多国都已经宣布了要逐渐减少一次性塑料物品的使用。总部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全球最大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7月11号也宣布呢，他们的店面会在2020年前全面淘汰一次性塑料吸管，取而代之的是用纸、可堆肥塑料等原料制成的可回收吸管，或者干脆用一种特殊杯盖不再使用吸管。其实我们日常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也常常被送一根吸管，您有没有有意识的想一想，这吸管到底有没有必要呢？或者干脆从一开始就拒绝让商家提供吸管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目前冷饮占星巴克饮料销售额的 50% 以上，这使得星巴克旗下28000多家门店每年使用的塑料吸管数量超过10亿根，而可回收材料制成的吸管已经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的8000家星巴克店铺投入使用，未来还将逐步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店铺。星巴克表示，公司已经设计开发和制造了一种无需使用吸管的杯盖，以后这将成为冰咖啡、茶和浓缩咖啡饮品的标准杯盖。此外，星巴克还将为冷饮提供由替代材料制成的环保吸管，以满足部分顾客的偏好和需要。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I think we should get rid of it before that. It's a good thing. I mean, you know, you hear a lot about straws being not so great for the environment. I think everyone just grabs them out of habit. It's convenient. 7月1号，星巴克总部所在地西雅图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使用塑料吸管的城市。明年，英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也将陆续加入禁塑行列。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每年有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如果这一趋势无法改变，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垃圾总重量将超过鱼类。在塑料垃圾中，塑料吸管是最为常见的垃圾之一。世界各国每天消耗巨大数量的塑料吸管，但是由于塑料吸管体积小，回收价值低，几乎从没被回收过。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近期频频发生了枪支暴力案件，令公众担心这座城市的治安水平到底是怎么样。多伦多市市长庄德利回应媒体说呢，他正在为解决这个问题尽自己的全力。今年以来，多伦多的枪击案已经导致了该市有26人死于非命。而在今年加拿大的国庆小长假期间呢，大多伦多地区至少发生三起枪击案件，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而在去年同期呢，多伦多市是16人遭遇了枪击死亡。有媒体报道说，这些接连发生的枪击案件令医院的救护人员都备受心理冲击。那么近一段时间为什么枪击案频频发生，而多伦多市的治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未来有怎样的一个防范措施呢？好，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市最近几天内发生了多起枪击案，市长庄德利在星期三7月4日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公共安全部长拉尔夫·顾德尔紧急通话，讨论怎样解决急剧上升的枪支暴力问题。加拿大公安部长办公室的发言人斯科特·巴德斯利表示，星期三公安部长和多伦多市长谈到了如何联手加强打击枪支犯罪。他说，如果人们走在街上感到不安全，害怕自己遭到枪击，这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多伦多市长的发言人唐·佩特则表示，市长和公安部长讨论了有关帮派枪支暴力的各个方面，以及多伦多和联邦政府如何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证实，公安部长承诺将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多伦多。近日来，多伦多连续发生枪击案，从上周五6月29日到现在，已经有11人遭到枪击，其中3人死亡，其他人受伤。多伦多警方称，上个星期五，一名21岁的开车女子驾驶愤怒，从车里拿出一把手枪射击另外一名年轻女子，导致该女子胸部中弹，同时还射伤了一名正好骑自行车路过的69岁男子。另外，上星期六晚上，当地的两名说唱歌手也遭到枪击而身亡。警方的调查人员正在要求公众提供有关线索。多伦多市警察局局长马克·桑德斯表示，今年多伦多发生的枪击事件 90% 和帮派活动有关。今年到目前为止，多伦多市共发生52起凶杀案，其中23起为枪支导致的死亡事件。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多伦多共有27起凶杀案，其中有16起为致命的枪击事件。多伦多市长庄德利一直表示，多伦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现在，他对枪击事件数量激增表示严重担忧。他告诉记者，我们必须集中力量，通过三级政府和警方的共同努力来打击枪支犯罪。这一努力需要多个政府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庄德利同时表示，多伦多市将向联邦政府申请打击犯罪项目的资金。加拿大公安部长的发言人巴德斯利说，加拿大政府设有一个全国防止犯罪项目，这个项目的总资金为1000万加元，专门用于协助各个城市来打击犯罪活动。与此同时，渥太华还在与各省以及市政当局制定一个打击枪支和团伙的项目，预计在5年内拨款3.276加元，之后每年拨款1亿加元，专门用来协助各个社区防止犯罪活动的特定计划，以及加强边境安全。多伦多警方称，近来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突袭活动，打击帮派犯罪，但帮派活动将会继续存在。一名警官表示，犯罪团伙认为毒品来钱快，一些帮派被打下去了，又会有新的团伙出来填补空白。多伦多警察局局长桑德斯说，他们计划更有针对性地来打击多伦多的帮派犯罪活动。